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又到了周六了，又到了我们单身的朋友们特别高兴的时刻了，因为每周六呢都是我们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 哎，我已经有2周没有陪伴大家分享这个快乐了。 哎呀，你不在的时候成功率很高啊。 这个身体原因，所以就是甭管帮您牵线这个搭红绳也好，还是咱们自己来征婚也好，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真的这是革命的本钱， 健康最重要哈。 对， 那说到咱们征婚交友啊，有位听众呢给我们反馈了一条信息，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而且呢还有点莫名的委屈。 哦， 说通过咱们京城帮帮团呢，征婚交友，然后加了一位听众朋友，想互相聊一下，结果呢互相加了之后呢，对方没有任何的寒暄问候，就是只字未提，然后就把他给删了。 哟， 他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反正要从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当中啊，我能猜揣测这个可能的原因啊。咱们加了微信，虽然话没说，但您想一想，是不是朋友圈是加为好友以后对方就可见的？有可能呢，有的人呢，他有的人是习惯说直接咱们对面聊一聊啊，沟通一下情况。有的人可能更喜欢这种看看您自己以前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从这个当中获取一些信息。可能他看到了一些觉得跟他自己不合适的，但是这话我觉得得这么说啊，就是甭管您俩人有没有共同语言，有没有说这个是看了一些过去的事儿觉得不合适，您这什么都不说就给删了，这有点说不过去。 而且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温馨提示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嘛，要礼貌道别。 对，起码的一个礼节，我觉得已经加为好友了，您就算看完了，反正我觉得要是我啊，好比说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头，这个半年之内也好，多长时间，看见好，这家伙天天晚上出去吃马小啊，这日子这以后可受不了。好，一看世界杯没命，我是一姑娘的话啊，那我就直接说您有点太好动了，我这人好静，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算了，以后不聊了，这也可以。 对，礼貌道别嘛。而且有的时候光看朋友圈也未必能够反映这个人的全部生活或者全部的状态啊。不管怎么样，即便是说通过聊天之后觉得双方不合适，也不要用一些不太礼貌的语言，哪怕说一个谢谢，再见，咱们再删除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好吧，那么这个事儿呢也算是一个提示，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帮帮团呢还是以助人为乐为主， 对， 我们这里呢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位觉得委屈的朋友啊，您换个角度想，您是一个很通礼数的人，应该说，那么既然来征婚啊搭的这个对象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您心里面也应该有杆秤，这个人肯定跟您也不是同路人，就算了。 算就算了吧。咱们再找啊，看看我们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当中有没有适合大家的朋友。 哎， 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 平台来征婚交友，请您关注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准备发征婚信息的话，请一定注明征婚两个字的字样，因为我们的编辑在整理信息的时候呢，依然会发现个别听众呢没有写征婚二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明征婚二字，还有就是核对好联系方式。好，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啊，来看看今天的这前三位女士吧。 好，北京女孩，1991年生人，身高1米58，专科续的本科，工作稳定，性格开朗，爱好旅游、唱歌、运动，懂事大方。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男孩，年龄呢在27到31岁之间都可以，身高1米7以上，身体健康，三观一致，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诚实，有独立住房。留的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120150763，13120150763。 接下来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家有女儿，89年出生，是北京人，身高1米58，体重45公斤，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在国企工作，是工程师职称。 哦， 啊，职称是这个，但是不一定是做这个工作的哈。 对对对。 嗯，爱好是音乐和游泳，目前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是三口之家。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85年到89年之间的北京男士，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大专以上的学历，有稳定工作，身高在1米7左右，不超重。人家不写这个身材不要胖，人家写一个不超重。 嗯， 那您有斤数吗？ 这个就得根据具体的身高，按照咱们这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膳食指南》的标准，算出那个指数，折算的体重是多少。这 身高1米7的男士不超重的话，合适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呢？ 140。 140 应该可以，对啊，150稍微的有一点点偏胖，还可以，140就比较好一些吧。 对，所以以后你说这个征婚交友的话，除了说对方的身高体重之外，是不是还得把这个 BMG 的指数给写出来，省得我们自个儿再换算了。 对，是、 嗯、好吧。这个性格呢是稳重的，要善良的，希望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 嗯， 留了一个电话啊，不知道是家长的还是孩子的，估计是家长的、 应该是家长的、对， 1730119356，电话是1730119356。 下面呢仍然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人，1988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8，目前呢在国企工作，女儿品德好，事业心强，想寻一位本市的男士，要求对方未婚，身高在1米75左右，年龄在32岁左右，希望对方呢有房，工作稳定，人品好，不吸烟不酗酒。家长的联系电话呢是13621032035，13621032035。 行吧，这前三位女士的征婚信息都差不多是一个模本出来 的。家长代发的都是这样。 对，没有什么出挑的地方、但是我们前两周刚好你不在的时候，还真有那么两三条信息 哎，写的还挺有意思， 特别个性化的哈， 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特别能够吸引别人眼球。大家也是尽量的能够写的有点个人特色啊，其实不一定非得特别长， 是， 哪怕其中有只言片语能够体现您的个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画龙点睛之笔嘛。 嗯，咱们再看看这个下面几位男士啊， 嗯， 也是家长帮着争的。嗯，下面这位呢是北京男士，未婚，90年出生的，学历本科，身高1.8米，体重76公斤。看这意思哈，跟上面是一个模板的哈， 应该是。 五官端正，目前呢在一家银行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呢，也是五官端正，身高在1.6米以上，北京女士，年龄相当，性格好，温柔懂事，学历要求就是中专以上就可以了。 嗯， 别太胖。这说的别太胖啊，没说别超重。联系电话是13264158965，13264158965。 下面呢，这是母亲为儿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儿子今年31岁，北京人，未婚，身高1.75米，五官端正。今天怎么都爱拿五官端正来形容啊？体重标准，性格内外兼有，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全日制本科学历，目前呢在金融单位工作，有车没有房，希望女方，未婚，北京户籍优先，外地户籍优秀的呢也可以考虑，有稳定工作，身心健康，相貌端正，人品好，标准体重，性格温和，身高不低于1.65米，家庭不要有经济负担。联系方式呢，电话微信同号，应该也是母亲的，13693397560，13693397560。 嗯，措辞还是挺有礼貌的哈，用的是标准体重或者是体重标准这么几个字哈，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挺舒服的啊。下面是一位朋友帮朋友的儿子征婚， 管得太宽了吧。是这感觉吗？你 就是咱俩是朋友 啊， 我帮你儿子征婚，或者我帮你闺女征婚，是 这 意思哈？ 对， 好，帮朋友的儿子征婚。87年5月份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体重68公斤，快算一下，BMG 指数。 那算不出来，那都带除法的小数点，我哪那么快给你编出来呀？ 长相一般，自己形容啊。学历呢是专续本，目前在一家大型的超市工作。有独立住房，车目前在摇号当中。平时呢喜欢打球，人家特别著名了啊，打什么球？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 嘿，大球带小球，这是。 对，喜欢看电影，会关心人，有责任心。希望通过帮帮团这个平台呢，找一个踏踏实实会过日子的女士，不要太胖。 这反正要么是身材匀称啊，要么是这个别太胖。要么是体重标准，反正基本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听起来比较礼貌的说法， 还是体重标准是吧？ 体重标准或者身材匀称嘛。 对对对， 身高在1.6米以上，通情达理，最好是北京人，其他看缘分。另外呢，多说一句啊，说男孩的妈妈特别好。 哦， 意思就是说婆婆特别好是吧？ 因为很多女孩现在其实都是就是。过来人劝人的时候都会提到一句，别以为结婚谈恋爱就是你们俩人的事儿，谈恋爱也许是你们俩的事儿，但一旦结婚到谈婚论嫁的程度，这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之间的事儿。看婆婆是不是懂事通情达理，其实一方面是你跟婆婆相处，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婆婆她就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儿子来。 哎呀，那你说以后给女儿征婚的时候，后面还得来一句啊， 什么呀， 除了要求女孩通情达理之外，还得要求 丈母娘、 女孩她妈通情达理。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样，这个两口子，我觉得真的组建成一个家庭以后，就像老人们说的，原有的两个家庭也要合并成一个新的大家庭。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去分什么彼此啊、你我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真的都像咱们说事如己出，其实很多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现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讲呢，就是一个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商，跟他的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 对的， 所以孩子如果您聊了之后，哎，孩子不错，基本上家长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 当然也有个别的，但是大多数应该都是这个理儿啊。 是， 留的是男孩的妈妈的电话啊。 嗯， 妈妈非常好啊，邻居说的。电话是13683519686，13683519686。 再来看几位女士的信息。1983年生人，老北京人，今年35岁，未婚，身高1米7，体重65公斤，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一直在事业单位工作。对于男方的要求，希望男方呢也是北京本地人，年龄可以比我大5岁以内啊。那看来这个措辞应该是本人发布的啊。1986年到1978年之间出生都可以，未婚或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米75以上，也是不要太胖。希望呢对方的学历在大学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对家庭有责任感，孝顺父母。虽然是他自己发布的信息，但是他后头写了，本人平时工作较忙，请您先与父母联系。电话呢是18600350867，18600350867。 嗯，单身女孩通过一些公开的平台啊来征婚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先同父母联系，这样的话有一层保障哈。 没错， 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啊。 嗯。 或者呢，如果说你是自己征婚的话呢，尽量留微信啊，或者是 QQ， 不要留本人的工作生活电话。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92年12月出生的，那差不多就是93的了。 对。 93的话，今年是 25吧。 北京人。身高是1米65，大专学历，目前呢在国营企业上班，工作稳定，为人真诚善良，性格活泼开朗，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喜欢美食。目前父母还没有退休，所以家里没有什么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8左右，年龄26到30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善良，为人诚实，能够和自己的爱好相似。那你这个爱好相似太多了，电影、旅游、美食是我们这里面的长项，是吧？ 对， 而且呢，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啊。微信号码是刘之璇，是吧？ 对，差不多吧。 刘之璇汉语拼音的全拼啊 ，L I U Z H I X U A N 002 ，L I U Z H I X U A N 002。 他那个刘啊。LIU 那个 U 要是倒个个，这名字其实就特别好记了。 林志炫， 对了，歌手哈。咱们再来看下一条，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姑娘，88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8，家住在朝阳区，本科学历，在社会团体里从事财务工作，生长在一个三口之家，没有负担，性格开朗大方，稳重踏实，待人真诚，喜欢美食、电影、旅游。 你看，跟上面的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真是啊。欲寻三观一致，年龄比我大5岁之内，身高1米75以上，人品好，有稳定工作，孝顺父母，为人坦诚，有责任心和上进心，最好有独立住房的男士。希望双方的交往呢是以结婚为目标的。女儿的微信LM827A，LM827A。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称之为爱好的话，旅游、电影、美食，包括运动， 嗯，这所有人都是爱好是吗？ 因为我们这里面就一提及爱好的话，就这几项，它是基本上人人都有， 嗯。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称之为爱好的，那得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的。 对对对， 是吧？就平时咱们周末去看个电影， 这都不算。 出了个大片看个电影，这应该这算 是 爱好吗？ 这是时尚，这不能算爱好。 嗯， 爱好得是本来约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俩人要录音，突然间听说哪儿有个什么这个珍贵的电影资料馆，要在什么这个电影博物馆或者什么地儿上演，就把自己的搭档啊、同事啊都抛下，想去看电影去。 对， 这才算。 我觉得称之为爱好的话，就是不光你喜欢，你还要对它有所研究。 对， 只是喜欢看，那大多数人都喜欢看，都喜欢旅游，包括旅游，你说能够称之为爱好的话，你也要对它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人文啊、历史啊，包括美食，你说我只喜欢吃，那有几个不喜欢吃的呀？ 照你这标准，得是能在马蜂窝呀、穷游上啊去写攻略的，这才算。 哎，所以我是觉得爱好有的时候和平时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喜欢还是有所区别， 有差别。 比如说我喜欢诗词歌赋，是吧？我爱好这个写毛笔字，我爱好练武术。那其他这种很大众的可以写上，但是你有没有除此之外更热衷的某一项？比如我们之前有听众也是说他喜欢汉文学， 嗯， 这就属于爱好， 很精准的一个位置了。 比如说我喜欢乐器，但是乐器也分很多种类，他喜欢有喜欢熏的， 哦， 又喜欢古琴的， 嗯， 哎，我觉得这都算是个人爱好。 对对对，嗯，这个你即便说喜欢音乐，对， 流行音乐，你还是摇滚。 你这人家可能说我就来个竖琴，听着挺美，结果你这就一见面感情好，您也喜欢乐器，您喜欢的是次中音号。 对啊，包括看电影。咱们很多人喜欢看电影，电影也分很多类， 嗯， 是吧？您是文艺片， 对， 您说就喜欢这个 大片、 恐怖片、 嗯、悬疑， 对，旅游也是各种方式，有爱出国的，有爱研究国内的，有爱就爱去乡村的， 对， 是吧？ 爱徒步的，爱看人文的，爱看自然的，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想通过这种爱好结识啊，就是有共同情趣的伴侣， 嗯， 你最好具体写一下， 对， 这样的话反而更精准的能够找到有共同语言的。嗯， 你就说旅游，谁不爱旅游？但有的人可能对旅游的理解，我就是要找一个马尔代夫这样的地方赖七天，哪儿都不去就休息。对，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是要在什么丛林里啊、高山里头穿梭徒步，那才叫旅游。那你这点你要说双方之间没有一个共识，表面上都说爱旅游也玩不到一块。 对，还有的就喜欢那个就是上车睡觉下车照相 下地照相打卡 对，也有这样的，这都不一样啊，大家尽量的写的精准一点，因为也是为了您嘛，就是能够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农村女孩， 嗯， 三口之家的独生女，中专毕业，今年25岁了，身高1.4米，在传统家庭中长大，女儿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26到30岁之间，身体健康，喜欢体型偏瘦一点的。 嗯， 说要求对方性格好，重感情，能够包容敢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可。另外呢，他说我们也可以要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吧？ 亦可男到女家。 对，就到我们家来也没有问题啊。最好是北京市附近区域内的，那就是说郊区的也可以，是吧？ 嗯， 城区的也没问题啊。有一者呢，可以跟女孩的父亲联系啊，电话是13120482503，13120482503。 那咱们再来看两位男士的信息吧。男，1985年生人，身高1.72米，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副科级干部（括弧明年正科级）这个都已经提前知道要提拔了是吧？还是你们科长明年要退休啊？在南城有房。本人为人稳重踏实，感情经历简单，爱好读书、音乐、写作，要求女方年龄在34岁以下，身高在1.58米以上，工作稳定，身体健康，脾气好，最好是北京人。外地女生呢，如果聊得来，人品好的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留了一个微信号，163573501，163573501。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人，1980年出生，家住在西城区，身高1.8米，性格稳重踏实，长相显年轻。80年的孩子 本来也不大呀，还用显年轻？ 对呀， 38岁本来也挺年轻的。 哦，不，也没准儿，有的那个就是挺显老成。 38岁啊，主要有 38岁，搁过去那也算人到中年了。当然现在还是年轻人了，现在60都算年轻人。 只要有两样别有，就都能显年轻。 嗯， 你说哪两样吗？ 一个是头发的问题，一个是肚子的问题。 对了， 对吧？ 别有谢顶，别有啤酒肚，这两样就都好得多。 行吧，属于阳光型的男士啊，尊重长辈，孝顺父母。他呢是在一家企业单位工作，稳定踏实。婚姻状况是离异，有短暂婚史，但是没有小孩。对对方的要求最好是北京女士，如果是外地的女士的话，在北京长期工作也可以。 嗯， 学历在大专以上，身高不要太矮，你就说身高在1.6米以上不就好了， 直接说这一句就行。 对，年龄呢是28到38岁左右，性格温和，有共同话题，文雅大方，能够尊重长辈，期待有缘的你和我联系。他留的是手机号，号码是13681350588，13681350588。好，到这里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外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多好啊！哎，小女她今年28，青春靓丽，美如花，秀外慧中人人夸，心底善良又顾家。哎，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深藏闺中还未嫁呀。 哦，哈哈哈哈，我哥他今年33，1米78，个儿挺长，学士硕士已读完，他是厚道有担当。 哦，挺好啊。 只是老魏事业忙，30好几还耍嘚儿。 嘿，要不 得， 要不 得嘞。 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欢迎收听。 阿姨，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有听众呢可能是我们的新听众啊，有时候会发信息问说，为什么我今天给你们发了征婚信息没有给我播出呢？因为我们征婚的内容呢是录播节目，所以呢您今天发的信息呢会在下周播出，当然前提您的信息得合乎我们的要求啊。 对， 所以呢今天发信息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下周六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继续来为大家服务，来看看这时段的征婚交友的信息。 咱们先来看看下半时段的头一位女性征婚者，未婚，1980年生人，身高1米65，目前在外贸行业公司任职，性格随和，有孝心，重感情，有爱心，体态匀称，父母呢都已经退休，身体尚好，希望通过帮帮团寻找一位年龄在75年到81年之间出生都可以，有稳定工作，身高在1米75到1米79之间。这么精确，1米80就不要了。体态均匀或微胖也可以，籍贯不限，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男士，希望对方成熟稳重，有孝心，有责任感。联系方式呢留了一个 QQ 号3499-33255，3499-33255。 嗯， 他还留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附加信息啊，我们一般都会有朋友说这个来信来信息什么的 注明帮帮团或者是京城帮帮团就可以了哈。 嗯，这位朋友说呢是添加时请注明帮帮有缘，这替我们想了一个口号是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下面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81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机关工作，是正式编制，收入工作都很稳定。女儿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喜欢周末自驾游，每年都有外出的旅行计划。运动方面呢，喜欢游泳，喜欢健身，有的时候也会打打乒乓球。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43岁以内的男士，身高在1米73以上，学历本科以上，思想上成熟且有担当，工作收入稳定，孝敬父母，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581701908，13581701908。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0年7月生人，身高1米68，未婚，统招硕士学历，家住在西城，户口也在西城，是家里的独生女。目前呢，在一家金融行业的央企做业务规划工作，家庭没有负担，性格温和，身体健康，身材较好，爱好外语、健身、电影、历史、旅游。对对方的期望，70年到81年之间出生都可以，未婚或者离异未育也可以，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工作稳定。两个人的收入呢，希望相差不要太大。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651027825，13651027825。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天女士确实是占大部分的比例吧。 嗯， 这位女士呢，今年31岁，身高1米62，体重105斤，大学本科学历，目前在海淀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家呢是在廊坊市区，有房，那应该是河北籍的姑娘。 对， 嗯，女孩心地善良，温柔体贴。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在北京工作的男士要有稳定的工作，能够追求上进，身体健康，条件相当。有意者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联系啊，没说是谁的，15901445169，15901445169。在我们的一贯的提示和要求下吧，现在大家这个错别字啊， 啊， 确实不多了，个别有几个错别字，但是就是这个标点符号，哎呀，这是小时候都没学好吗？尽量的注意一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断句，我们看起来有点费劲啊。 那你要说这错别字不多，这条有一个特别要命的一个字儿，这都是咱们普通话里不常用的一个字，有没有的有，如果没有，就是月底下那个月字中间那两横，你知道念什么吗？ 你不认识。 毛啊。 哦， 就是没有的意思，广东话里面才会有这个词，他肯定是拿手写输入，然后输入的时候没有太仔细的看，很多输入法里面，因为这也是咱们这个国标汉语的标准字库里的字，虽然在普通话里面不常用，它属于一个方言用字毛，但是他就直接给咱们发了过来，您这意思正好反呀，那应该是无意者请和您联，都无意我跟您联系什么呀？ 行吧， 其实你能想到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字的运用 啊， 记得 Beyond 有一首歌吗？某发头骚色的呀的骚，那个某， 哦， 就是这头一个字，无法，嗯， 您写了一个错别字，让我倒认识了一个新字啊， 是新字啊， 得，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征婚的女士啊，她这是本人征婚啊，87年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2岁的儿子，学历本科，身高1米7，体重114斤，身心健康，长相还可以，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正常。他是在城市家庭里出生长大的，但是呢不娇气。哎，那意思就是说城市出生的都娇气是吗？ 你看看你自己还没有答案吗？ 我娇气吗？没有不良嗜好，周边省会城市有房有车。 嚯， 没有具体写出是哪儿哈。 那周边呢还得是省会城市，那就是石家庄和沈阳这俩地儿离得最近。上次咱们说过这个济南现在高铁通了，反正火车1个小时10分钟也到了。 嗯，挺神秘啊， 不知道到底是哪儿。 对，家中呢有母亲，身体健康，有保险。 对于对方的要求，1982年以前生人，职业呢说干什么都行，但是唯独除外了一个行业，我们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装修设计师除外。不知道您干嘛不喜欢这个行业？ 我在猜啊，因为他是离异的， 啊， 是不是？ 哦，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也许啊，当然这是我猜的啊。 对对对，身高希望男方呢在1米75以上，体重在180斤以下， 无酒驾行为以及开车玩手机的习惯。 我觉得以前可能都是因为这些事情让自己受过伤害。 对，因为可能就是你从这个要求当中能感觉到这位女士她应该是一个挺自律的，而且就是可能对人对己都挺严格要求的，像酒驾行为啊，开车玩手机啊，有的人可能就真是就觉得哎，不当回事儿。有些那酒驾是入刑了，很多人可能不敢了，但玩手机有的人还是免不了。但是可能在这位女士眼里，这些事情都是属于非常不好的，的确也是，真的是不好的习惯。 我开车被人追尾一次， 就是因为那人玩手机， 就是因为后面那位女士也是个女士、 哎、 也带了个小孩，她就是低头看两眼手机， 哎呀、 嗯、就那么瞬间啊。 对对对， 好吧， 的确是。所以对您的这个要求，其实我们真的是从内心里也是赞同的，也点赞。没有不良嗜好，没有残疾，工作稳定，生活规律，在北京有车有房有户口，本科及以上学历，父母呢身体健康最好，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别超过一个孩子，因为咱们毕竟精力有限。他说我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嗯、 希望你呢也能够接受我的儿子。建立起联系以后呢，咱们尽快的呢也多做一些沟通。如果说您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啊，或者说这个 连照片都不愿意发， 小了小气的抠抠搜搜不发照片，哎，这些 算了啊， 别耽误时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A1351410994 A1351410994。 下面这位北京女士是79年8月份出生的，未婚，在职研究生，身高1米65，身材匀称，目前在银行工作，性格温和，为人善良体贴，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同时呢待人真诚，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心健康，爱好瑜伽、游泳、音乐、旅游，家庭温馨和睦，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而且都有退休金，没有经济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未婚，72年以后出生的，身高1米72以上，工作稳定，心地善良，脾气好，身心健康，最好有独立住房，近两年内有结婚打算的。有意者请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联系，微信号码是13724770，微信号码是13724770。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38岁，是北京人，身高1米6，体重126斤，离异，未育，本人呢在超市上班，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平时喜欢逛公园，喜爱大自然和动物，喜欢运动游玩。本人呢希望找一个性格开朗，同样喜欢运动的，脾气好的，有工作的，身体健康的男士。要求男方呢最好在三环内有房，谈得来的，善解人意的，38岁左右的男士。这位是喜欢用一堆的定语来形容，一个一个的啊，这个的那个的，这个的那个的。电话13261251465 13261251465。 好，下面是本人征婚啊，上来写的是我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北京人，男士，74年出生，身高1米67，体重65公斤，在教育行业工作，本人未婚，有房无车，性格开朗成熟稳重，爱好是看书，每天多晚睡觉也要看看书，同时呢也喜欢运动，到周末的时候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看电影，爬爬山，饱览博物馆，爱逛博物馆。 嗯， 这算是， 这是爱好 啊，这算是爱好。嗯，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的女士优先，外地的女士呢也可以考虑。具体要求是这样的啊，本科以上的学历，未婚，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身高在1米6以上，年龄差距呢是4到8岁上下都可以啊， 嗯， 大小都行啊。 对， 工作稳定，性格要开朗，身心健康，简单，有爱心，包容，双方能够共同的经营婚姻，婚后希望要宝宝 啊、哦，对、 嗯， 这个也是应该要明确说的，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有这种丁克的想法啊，但这些事情一定得在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沟通好。 对，关键是他74年出生的， 对， 年纪也不小了嘛、 嗯。 如果找一位女士的话，跟他年龄相仿的话，就是人家愿不愿意生？ 对， 对吧？要提前说一下、啊， 真要想要的话，也真得抓紧了。 嗯，他的联系方式是17800815753，联系方式是17800815753。 您这位朋友他是爱好看书哈， 嗯， 我就在想这事儿也是， 我以前其实也挺爱看书的，以前呢是属于这个也是多晚睡觉都得翻翻书，但是呢就有时候不敢看，越看越精神，越看越精神，一宿就看小说看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是属于甭管多精神拿起书来就滚所以我现在也是甭管多晚睡觉都得翻翻书，不知道人家属于哪种。 你是拿它当安眠药用？ 对呀、 啊。你看的什么书？ 什么书都是，拿起来就头晕了。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北京户籍，老北京人，有车有房，小学教师在编的，年龄呢是40岁，身高1.73米，硕士学位，很上进，还没有不良嗜好。全是好词儿啊，感觉就说这话都带着那种有点小自豪的样子那种劲儿啊。 有底气是吧？ 是，想寻觅一位善良女子，最好也是北京户籍，希望对方呢是本科学历，如果是离异呢最好没有生育过，勤劳心正能过日子，工作稳定就可以。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3001943255，13001943255。 女，今年48岁，婚姻状况是离异，北京户口，身高1.68米，体态丰满，学历是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有独立住房，生活没有任何负担，性格直爽，是持家过日子的能手，孝顺父母，本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词儿在我们这儿利用率挺高的哈。 是，嗯。 对于对方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身高在1.73米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下，有稳定工作，会有自己的事业，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懂得体贴照顾，最好有车。联系电话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 下面这条挺让我们感动的。 嗯， 我们平时经常能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家长妈妈啊为孩子征婚，但是很少有机会见到做孩子的做儿女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征婚的。 有，但是不多吧。 不多。 对、而且他写的也挺好的。 对。 算是我们今天整体信息当中比较出彩的一个。 是的。 有自己的特色哈。 他说我帮妈妈相亲。我的妈妈呀1969年生人，是北京密云人，5年前呢和爸爸离异了，现在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居住在密云，妈妈身高1.6米，体态匀称，饮食节制，每天晚上都要去快走5公里，已经坚持很多年了，这等于是告诉你是很有毅力的一个做事很有长性的母亲， 而且生活很健康。 对，嗯，所以呢这样貌啊比同龄人看起来要显年轻的多，妈妈爱干净，家里利落整洁，妈妈年轻的时候呢是小学教师，上了年纪以后啊调去幼儿园做老师，还有5年呢就退休了，是事业编制的，退休也有保障。我呢是大学里在读的研究生，明年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后我会离开密云，所以呢想帮妈妈呀找个伴儿，希望对方呢是北京本地人，有独立住房，年龄不要比妈妈大超过7到8岁，小的话呢也小过3到4岁，有退休养老保障，子女孝顺独立，没有家庭纠纷，能够多包容我妈妈，两个人可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以一起出去旅游，希望妈妈早日找到有缘人，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考虑到妈妈的生活别被打扰啊，请您呢先联系我，这真的很像一个妈妈给孩子征婚啊，这、都提前我先帮着这个不算拦一刀吧，这算是这个审查一下先过一过啊，请先联系我，电话微信短信都是可以的，13126670286，13126670286。 你看就是一个特别孝顺特别懂事特别贴心的女儿啊、估计也没出嫁呢， 还真是岁数应该不大、 好吧，而且我看到嘛人家也是在读研究生，学业也比较忙，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诚意，条件不合适的也不要去打扰人家姑娘。 哎，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1962年出生的北京人，目前住在海淀区，身高1.65米，体重58公斤，身体健康，体型匀称，大专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家独立生活，不用带孩子，虽然将来可能成为奶奶，但是人家不用帮着带孩子，强调这一点了啊。说目前我已经退休了，有医保，同时呢还在一家公司担任销售的工作，还是这个公司的讲师， 本人性格开朗，心态好，喜欢运动，也喜欢医疗养生，喜欢自驾游，有车有房。对对方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身高在1.75米以上，年龄是56到62岁之间，诚信讲理，有素质，有责任心，有爱好，有男人的气魄，身体健康，有医保，在京城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是18500204765，18500204765。 不用带孩子，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优势哈。因为前两天我记得看咱们同事出国带孩子玩旅游，发朋友圈，然后就拍到等于是咱们同事的母亲嘛，孩子的姥姥，全程在那儿帮着看孩子，然后如实的记录了母上大人吐槽的话：你哪是带我出国旅游来了，你分明是带我来替你看孩子的。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忙完了自己啊，好不容易退休了又开始帮着孩子来照顾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90的孩子啊，也是结婚生子了，他们的新的观念呢，就是如果自己可以的话，尽量自己带，因为他们也会发现老人和孩子之间带孩子还是有很多差异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还是自己带，大妈可以稍微的在需要的时候帮着搭把手。 哎，对对对。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3岁，离异未育，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6米，体重104斤，自己作为公司哦，老板这是啊，本科学历，中级职称，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60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联系电话是13621370605，13621370605。 北京女士，56年出生，是一名教师，学历研究生，身高1.62米，体重53公斤，有独立住房，温柔善良，爱好诗词歌赋。我刚说完 了，还真是就来了。 她喜欢唱歌跳舞，也属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年龄65到75岁之间，城区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心胸豁达，条件好，没负担。微信号码是13651097435，13651097435。 北京女士，西城区人，58岁，离异，身高1.58米，体重108斤，喜欢游泳、登山、听音乐、泡温泉，都不错。性格温柔善良，身心健康，而且特别会疼人、照顾人，有医保，有退休金，想寻觅一位能够互相欣赏、人品正直、真诚的60岁左右的北京男士。微信号 li88225511999 li88225511999，这是打七小队呢。 女，60年出生，北京人，事业编退休，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65米，有独立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身体健康，年龄个子相当，在北京有住房有户口，收入稳定，乐观向上，有责任心。微信号码是6051318090605131809。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同时也是 字儿最少的，是吧？ 最简单的一条。对了，女，69岁，北京户籍，性格温柔善良，勤劳顾家，要求男方北京人，有住房，性格好，没了。联系电话13240406188，13240406188。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提醒各位，瑞麟年终大促，10000盒的69元瑞麟羊奶粉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会员，想要用4块钱的冷饮钱喝到全营养食品的羊奶粉的话，今天的机会啊，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08，40071061008。 是的，本次活动呢是瑞麟羊奶推荐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低价，厂商的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直供价格呢一盒是99元。那么今天的年终大促再降30元，每盒呢只要69元，订购10盒才690块钱，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呢才138块钱，那划算到每杯羊奶只要4块钱。但是呢，因为想购全国电台啊，只有1万盒的69元的返利羊奶粉，现在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了，活动也会随时的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我们的电话刚报出去，已经有12位朋友成功下单了。家住大兴区的李阿姨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张啊、刘哥、蔡姐好像都在喝你们的羊奶粉啊。听说今天69块钱能喝半个月，这比我在超市买的奶还便宜，品质能保证吗？这一听就是新朋友了。您放心，瑞麟羊奶粉在北京推荐有4年，实体门店有2家，要是品质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推荐到现在呢？更何况我们提供的都是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绝对保障您的消费权益。 没错，您现在呢需要做的就是赶紧通过我们的服务平台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的品质肯定不差，因为呢秦源乳业专业做羊奶啊已经10几年了，是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那里呢有几千亩的自然的牧场，有国际一流的冷链加工设备，有先进的除膻工艺，最主要的呢是那里的奶山羊啊延续着传统的放养的模式，每天早上5点多呢就开始上山觅食了，吃的呀是新鲜的青草，喝的呢是纯净的泉水，满山遍野的奔跑，只有这样的奶山羊呢才能产出新鲜安全健康的好羊奶。4007106108，请记好4007106108。 提醒各位，年终大促最后的备货打进4007106108，10盒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2580，也不需要直供价的990元，只要690块钱能喝上整整5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只要138，每天才4块钱，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色蓝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